听越有味儿。 欢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五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排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99。 老爸，银行车险就是圣诞老人每年都来送礼物。 今年验送，春节前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电话报价就送安逸行三次洗车服务。 4080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抗日英雄王二小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还是众多小英雄的群体形象？ 所以说这个形象，他既不是山东的，也不是陕北的啊，也可能不是河南的，不是辽西的，因为每一个地方都会有这样的好孩子。 每天日理万机的国家领导人，对于家乡又有着怎样的情怀？ 总之当时他就说了一句话啊，回到这里就等于回到家了，请代我向家乡人民问好。 揭开尘封的旧事，闻听历史与回忆，欢迎收听旧闻节目往事。 第五集，昨天夜里阴云密布，电闪雷鸣，深夜我站在窗前，凝望着眼前的茫茫黑夜，有一种说不明的惆怅和抑郁。难道要发生什么事吗？今天一大早，从沈阳来了电话，是黄庭莲将军的儿子。他说：“金琛，父亲去世了。”黄庭莲是我尊敬的长者，是八路军中的英雄，是我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中德高望重的老首长。他的去世使我心中阵阵的作痛，数不清的往事一起涌上心头。多少年来，我一直追访经历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黄庭莲这位老英雄应该是中国人民在伟大的抗日战争中前仆后继殊死搏斗的代表人物。他的去世无疑对于抗日战争口述历史研究是一大损失。1997年，我在沈阳发行《我认识的鬼子兵》一书的座谈会上认识了黄庭莲将军。当时他和沈阳军区亲历抗日战争的十几位老首长来参加座谈会，会上每位首长都讲了在抗日战争中残酷的战争经历。首长黄庭莲身材健壮，满脸微笑，充满人格的感染力，他的手像一个小洗脸盆那么大，充满力量。直到今天，我都不敢相信他头上竟然有三处长长的刀砍伤疤，身上还有三处日本38枪刺的贯穿伤疤，而他竟然能够活下来。当时侵华日军把他们9名八路军杀害以后埋了，夜里黄庭莲和另外一个人从被埋的死人堆里爬了出来。黄庭莲后来辗转到了延安。解放以后，黄庭莲一直在沈阳军区任职，担任过沈阳军区空军的领导。我认识黄庭莲将军12年来，一直多多少少有些来往。黄老平易近人，和善温厚，是一个非常容易交往的人。我一直暗暗下定决心，联系电视媒体，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成长历史，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我们人民军队的前身红军八路军的英勇牺牲、艰苦卓绝。然而可惜的是， 黄连将军，只能在我的愿望中留在我的笔下了。12年前，我认识的鬼子兵话剧在北京演出，我邀请吕正操将军、孙毅将军等15名八路军新四军将军观看话剧，同时我还邀请了侵华日军老兵来华谢罪的东史郎一同观看。如今一切都已经过去了，抗日战争的巨著将随着亲历者们的离去合上最后的一页。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涌现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在我的笔下，八路英雄黄庭廉将军的微笑永远存在。在我的笔下，八路英雄黄庭廉不屈不挠、英勇抗争的事迹永远鲜活。下面，我把几年前写的一篇文章奉献给各位尊敬的听众朋友。我8年前认识的黄庭廉，今年也就是2005年，黄老已经是86岁了。去见黄老的路上，我想了好多见面要说的话，谁知8年未见，满腹安慰半句多。我认识黄老是在沈阳图书城，当时为了配合出版社的出版发行宣传，我正在为我的图书《我认识的鬼子兵》与读者会面签字交谈，电视新闻的镜头在直播当中闪光灯亮了，人群之中来了5位老八路来见我。因为每位老同志都有解放军战士扶着，所以我知道来头不小。我虽然是一本书的作者，但是在抗战亲历者面前，我又是虔诚的小学生。在电视镜头前，几位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叙述了他们在抗日战争中的亲身经历。这些老人讲到侵华日军犯下的罪行时，都是义愤填膺。讲到战友为了祖国的解放事业前仆后继、英勇牺牲时，都留下了难过的热泪，而只有一人从始至终没掉一滴眼泪。他声若铜钟，体格健壮，手像小洗脸盆那么大，握手的时候充满了力量。这个人物就是黄庭廉。我在陆军服役多年，习惯地把大军官叫首长。在电视记者前，首长黄庭廉的发言让我震惊和激动。回北京以后，我还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过文章，名为《八路英雄黄庭廉》。时隔8年，首长黄庭廉现在怎么样了？我们虽然通过信，但是毕竟是8年没见面啊。从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到胜利，从日本全面发动侵华战争到失败，是8年。屈指一算，从1998年到2005年也是8年。首长黄庭廉的年龄应该是86岁了。我想，八路英雄黄庭廉年纪大了，身上还有战争史留下的6处刀伤，86岁了。也许老态龙钟、病魔缠身。我是采访经历抗战、亲历抗战、目睹侵华日军罪行最后一批人的作家。我采访过的许多人今天还在，明天就剩下照片了。黄老人还在，这就好。人证、物证、口述史是抗战胜利60年最关键的工作。抗战胜利60年了，首长黄庭廉一定有许多感慨吧。我特意带上摄像机、胶卷照相机和数码照相机，沉淀了60年对抗日战争的看法，想必是警示恒言。我还想好了在病床前安慰和鼓励黄老的话。都说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可是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没关系，身体会好的，既来之则安之。我都离岗3年了，老首长您还能不老吗？ 侵华日军都没把咱们怎么样，您今天也一定能够战胜病魔，走向健康。我还给老首长带去一只北京烤鸭，略表敬意。辽宁省军区干休所的黄干事领着我去首长黄庭连家，一路上他对我念叨说，首长有日子没出来了，可能身体不好啊。我心里已经有准备了，我又背了背台词，准备好好的鼓励鼓励老首长。首长家住一所小楼，开始敲门没有人答应，我想是成不了了。后来有人来开门了，是满脸笑容高大健壮的首长黄庭莲。他说，哈哈，方军啊，一直等着你呢。老黄和我握手还是那么有力量，和8年前一样。我有些惊讶，我背诵了许多安慰的话语，现在都没用上。支上三脚架摄像机，开始采访。黄老家很大，只是陈旧，而黄老的背后是一墙书法。采访了一天，黄老始终精力充沛，记忆犹新，逻辑有序，井井有条，声音洪亮。采访到最后，话题是生活。黄老说，他每天在家散步1/2小时，从头到脚按摩1/2小时，洗凉水澡1/2小时。86岁的首长黄庭莲笑眯眯地问我，你怎么锻炼呀？我可不敢洗凉水澡。我确实实验过，北京的严冬腊月，-15摄氏度，用凉水浇一下身体，就冷得哆嗦了。那么沈阳的39天最低气温是-24摄氏度，老黄坚持用冷水洗澡，真是不简单。面对镜头，黄老又一遍叙述了当年最艰苦卓绝的一刻。1944年7月，山西省平遥县抗日游击大队宣传干事黄庭莲和通信员严隐泽到离城10里的庄泽村去看望本队伤员，因为天色已经晚了，就住在伤员家。第二天一大早，村里的乡亲下地干活时，看见日本鬼子已经包围了村子。黄庭莲和通信员撤退时，不幸被四面包围的日本鬼子抓住了。由于通讯员的身上有八路军、山西军区、日军反战同盟的一卷传单，所以呢，暴露了身份。日军问黄庭莲叫什么，什么职务，黄庭莲回答说，我叫李国喜，是士兵。通讯员严隐泽心领神会回答说，我叫郭守义，是士兵。日本鬼子看抓到拿八路军传单的八路军，传单还是日文的，就五花大绑把他们送往平遥县城。到了平遥县城的孔庙里，日本鬼子把他们两人捆在孔庙院内的树上，不给吃喝，让他们就在太阳底下暴晒。当时我们中国人的文化圣地孔庙成了侵华日军的兵营，往来的日本鬼子任意的侮辱毒打他俩。有的鬼子路过就用皮鞋狠踢他们，有的鬼子路过就用棍棒乱打，而有的鬼子用砖头猛砸他们。天下雨了，他俩就泡在雨水里，日本鬼子把他们两个鞋子脱下来，舀上树坑里的脏水就往他俩嘴里灌。日本鬼子的意思是让中国的八路军求饶，可两个小八路紧咬牙关，死不开口。第三天，日本鬼子见两个中国的八路死不求饶，就把他们押送到平遥县城的县政府看守所。一路上，日本鬼子对他俩还是拳打脚踢，用枪托子砸。一进看守所，他俩就被套上10几斤重的脚镣和手铐。这时一阵沉重而杂乱的脚镣声传来，黄庭莲抬头望去，是一群难友在放风。令黄庭莲吃惊的是，日本鬼子在进行大规模大面积的搜捕行动，而且好几名战士被俘虏了。这不，县大队一连班长钱生窗、四区游击队的崔德虎、张自成、李金珠、王学明 和区武装部主任王正忠等人都被抓来。这些同志也看见了黄庭莲和严隐泽。黄庭莲连忙向他们摇头，示意我们都不认识。看到大家默许的表情，黄庭莲放了心。关押抗日分子的牢房人满为患，一盘大炕上人挤人，炕下也是难有，只有门口两尺见方一块空地上放着一只便桶，难友们带着镣铐睡觉，翻个身都很困难。当时正是七月流火，炎热难耐，屋子里又脏又臭又潮湿，入睡以后挤得汗水都粘在一起，臭虫那是多得摸不完，乃至用手在地上扫一扫就可以抓起一捧，再顺着窗户扔出去。晚上的蚊子更是不要提，他们也是争着来吃人血，吃的东西一天三顿都是半生不熟的高粱碴子、黑豆粥，还不给吃饱，而喝的水是咸苦水，闹得肚子整天咕噜响。到室外放风的时候，脚镣重的抬不起来，只能拖着在地面上走，许多人的脚面上常常流着鲜血。一天上午，日本鬼子把黄庭莲和严隐泽带到审讯室，两个鬼子和翻译韩建国来审问。黄庭莲对日本鬼子所有的讯问只是说，不知道，我叫李国喜，是士兵。一个日本鬼子举起棍棒向黄庭莲身上打了50多下，累得直喘粗气才停住手。黄庭莲浑身疼得大汗淋漓，他咬紧牙关坚持着。打完，鬼子再问，八路军在哪里？你是八路军干部。黄庭莲还是回答，不知道。日本鬼子继续用棍棒再打，最后日本鬼子无奈，只好把满身是血的黄庭莲押送回牢房。一边往回走，浑身剧烈疼痛的黄庭莲一边暗自高兴，自己胜利了。严隐泽也被日本鬼子押送回牢房了，他也是浑身是血是伤。严隐泽对黄庭莲说，日本鬼子一直追问我和你的身份，我咬牙不开口，他们气急败坏就打我。严隐泽才16岁，刚刚参加八路军没几天。黄庭莲握着通讯员严隐泽的手，摸摸他满是鲜血的头，鼓励他，好样的，没给咱八路军丢脸。这时的严隐泽倒忍不住哭了。紧接着日本鬼子把崔德虎、张自成、李金珠、王学明一一带走审讯。放风的时候，几个人浑身是血的被拖回牢房。黄庭莲想，战友们也胜利了。然而在那种艰难困苦的场合下，人心是难测的。因为黄庭莲级别最高，所以浑身是伤的王学明爬到黄庭莲身边低声地问，我看我们当伪军去，当了伪军再带枪跑回部队不就成了吗？这时战友们也是聚拢过来，八路军宣传干事黄庭莲的头猛然一炸，那这不是叛变投敌吗？现在身处敌穴，我们当了侵华日军的傀儡军，就是日本鬼子的胜利啊！当了傀儡军还不是在侵华日军的枪口下生存，那么老百姓会骂咱们是汉奸走狗，咱们全家都会受到屈辱啊！不要忘记，我们参加八路军是为了打日本鬼子，保家卫国，我们要时时刻刻记住两句话，当汉奸可耻，为革命牺牲光荣。大家都纷纷点头，把手握在一起。话说有一天放风时，王中正蹭到黄庭莲跟前说，我实在受不了严刑拷打，我都承认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出去还可以干革命。黄庭莲说，你真可耻，留下你一条狗命还能干什么革命？告诉你，我什么也没有承认，我的情况你都知道，你去日本鬼子那里报告秦工吧。王正忠低头不语，黄庭莲铁锤般的话语打中了他的良心。过几天，王正忠找到黄庭莲说，敌人拷打我顶不住，什么都承认了，可是敌人过2天还向我要情况，我没什么可以交代的了，日本不相信， 还会打我。 我的情况你知道，你能出去的话，可以把我的真实情况向佐治汇报一下。我错在留得青山在的想法上。 行了，你别说了。 黄庭莲觉得王正中既可怜又可恨，就开导他，你越是软弱，日寇就越打你的主意，越要欺负你。我劝你坚强起来，像个中国人的样子。 王正中背过脸去，似乎悄悄地哭起来。我对老首长黄庭莲说， 我不认为王正中当了叛徒，他又没有去出卖别人呢。 而黄老说，不对，八路军战士在日寇面前，即使牺牲也要站直了。 黄老回忆说，天气越来越热，在那恶劣的环境中，病人一天一天的多起来，日寇企图借病魔的毒手迫使八路军战士屈服，所以对病人置之不理。太岳军区供给部的采购员王可让病了，日本根本就不给医治，让他活活的病死在炕上。日本鬼子把他的尸体就放在院子当中，让太阳暴晒，苍蝇叮咬，不到一天，八路战士王可让七窍里全都流出脓水，蛆虫在他脸上乱爬。黄庭莲心如刀绞，怒火冲天。八路军干部都受到过支部建在连上的教育，意思是越艰苦共产党员越要起作用。宣传干事黄庭莲此时鼓励战友们，我们要更坚强，我们绝不投降。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旧闻节目往事，欢迎您继续关注节目的更新。 违章了我不知道，驾照差点被扣掉。 别急，查违章就用平安好车主 APP， 快速精准，覆盖全国。 4080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呢，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冬天来了，企鹅不怕冷。 还有咱家的汽车也不怕冷，因为有了长城润滑油发动机冷却液。长城发动机冷却液专利技术，让您的爱车安全过冬。长城润滑油。 上汽通用全新一代别克君威领潮上市，

从身边小事做起。 北京时间22点整。